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84集。眼前刀剑寒光闪闪，杜近旦居然很是镇定。 韩云兄，这是干什么？万岁危难之际，你我同朝为臣，该齐心合力才是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坐上谈？动刀动枪的，岂不伤了和气？ 哼，杜近旦，你通敌叛国，罪无可赦，乱攀什么兄弟？赶紧给我闭嘴就擒。 这话怎么讲？ 杜近旦看看阶下的陈泽明，突然露出了了然于心的神情。 潘云兄，潘云兄是听了什么小人挑拨吧？难怪搬兵入宫。我就说嘛，不是非常时期，殿帅又怎么会有如此的非常之举呢？ 他这话说得巧妙，立刻便将萧潘云无端举兵之罪名给洗清了。 老朽已经位极人臣，享不尽的富贵荣华，怎么可能冒奇险做那种可灭九族的忤逆之事？潘云兄要仔细思量，可别上了小人挑拨离间的当，耽搁了机会救不出陛下，你我做臣子的就是死一万次也抵不了这个罪啊。 陈泽明听他说这话的意思，却是含沙射影地说自己居心叵测，不由大为愤恨。若非此人，自己又怎么会陷入此时此刻这种进退两难的绝境？萧潘云听了这话觉得不无道理，神情间不禁迟疑了起来。 哼，杜近旦，你蛊惑万岁御驾亲征，万岁被俘，你早已经罪该万死。如今被我们得了你通敌的书信，铁证如山，你居然还敢栽赃狡辩，果然是老奸巨猾。 什么书信？老夫不知情啊，书信大可以伪造，天下能仿字的人多不胜数，倒是陈将军你，谋逆之罪罪证确凿，那可都在刑部放着呢。你觉察危机，居然想了这么个招来求生，好不歹毒。 萧潘云一听各自的说法都有道理，不禁更加糊涂。陈泽明被杜近旦泼了这一身污水，哪有时间慢慢打口水战，忍不住恼怒难已，突然抬手将掌中长枪朝杜近旦猛掷了出去，那枪声呼啸四风，势猛难挡。杜近旦大惊，只见那枪头微微而颤，直逼眼前，似乎无论怎么躲都会将自己穿心而过，不禁大骇。待到庞大勇挺身而上，往那枪杆上横砍一刀，才险险使着杆枪斜了方向。长枪于是未尽，扑的一声，枪头全部没入了杜近旦身旁的殿门之中。杜近旦与那枪擦肩而过，蟒袍上被划出了偌大一个口子，吓得满身冷汗，僵立如石。 萧殿帅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那书信都在你手中了，试问杜金旦将来怎么能饶得过你？ 那书信分明你自己贴身收着，关我什么事？ 杜金旦本就惊魂未定，闻言情不自禁地抬头看了萧潘云一眼。萧潘云内心还在嘀咕，突然抬头就瞧见了杜金旦瞥向自己的视线。杜近旦面上慌张之色未退，神情不稳之时，却有另一种狠绝的杀机和恨意隐隐一闪而过。萧潘云手下功夫不行，眼神却是极好，把那稍纵即逝的变化看得清清楚楚，禁不住吓了一跳，呆愣了片刻。 哎呀，幸好试了这么一试。 杜近旦通敌叛国，给我杀！ 是。 杜近旦见萧潘云先前神色，知道自己惊骇之下神情中露了端倪，也不等萧潘云命令出口，便往殿中急退。庞大勇领兵护卫断后，陈泽明见状拎刀追了上去，在殿门前被庞大勇挡住，两人厮杀纠缠。 杜近旦待要入殿闭门，却被独孤航从身后赶上，被那只寒剑逼得绕门乱转，好生狼狈。殿前司众将领也赶将上来，丹壁玉阶上杀声一片。庞大勇再神勇，到底是差上陈泽明甚多，眼见便可将此人毙命刀下，攻变江城。陈泽明心中大喜。陈泽明听到身后一声悠长的哨响，急急避开，突然眼前一花，那哨响伴着一支箭破空而来，竟然将庞大勇从胸至背射了一个透心凉，哨声随即戛然而止。庞大勇难以置信地看着胸前的箭雨，面目狰狞地举刀踉跄地走了几步，跌倒在地。陈泽明讶然回首，那箭居然是从150步外的朝花门下射出来的，劲道准头都让人惊骇难当。殿前司众人纷纷回头去望，这一看都是大惊失色。朝花门下站着一群人，为首的正是早该到场却迟迟不来的严青。严将军一身亮甲，身后兵将如羽翼般左右排开，其后见八名军士扛着一顶监舆，监舆左侧站着的青年文臣正是杨如钦，监舆右边一名少年军士正垂臂收弓，显然那箭便是他射出来的，箭上带着响哨，一箭中地，为的是吸引众人的目光。而昭华门门楼上，弓箭手一字排开，引弓指着场中。萧潘云惊慌地调转马头，四顾张望，却发觉门内之人都已经成了瓮中之鳖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陈泽明耳旁的哨声似乎仍未停息，那种尖锐刺得他的心狂跳不已，似乎要将他刺出血来，他的头如同要炸开一般疼痛。他觉察出生命中最大的危机不知何时悄然而至，却已经没有丝毫改变的余地。他苍白了脸，往前踏出了两步，凝目望去，监舆上坐着的人并没有直起身体，那个人微带慵懒地靠着，似乎在观望掂量眼前的局势。其实一切都已在他的掌控之中，他虽然没有头戴冠冕身披龙袍，可那种无形中高人一等的神情姿态，陈泽明实在太熟悉，那是萧定。 列阵迎敌！ 殿前司众将面面相觑，听到萧盘云传令下去，有立刻听令的，更有迟疑着故意不动身的。这样关键的时刻，人们第一会想到的再也不是军令如山，而是自家的身家利益了。形势的逆转让人意想不到，而人心的变化远比瞬息万变的形势让人更加难以捉摸。阵势迟迟不能成型，萧盘云眼见时机稍纵即逝，心中大怒，朝着几名刻意拖延的偏将暴吼。那几名偏将彼此递了个眼色， 那不过是废帝，真正的万岁还在匈奴人那里呢，你们几个是想谋逆吗？ 萧殿帅，如今我们可算殊途同归了，这个人一出来，你还费神惦记那个小皇帝干嘛？黄泉路上这么多人也好作伴呢、啊、 众人听了这话更加不知所措。萧盘云见手下人心浮动，大是恼恨，心道魏王怎么还不一刀砍了这狂人。他在丹壁下方哪里看得到玉阶之上陈泽明此刻的恍惚失神之态。然而失常的还不只是陈泽明一个人，隔了片刻，一个人影从栏杆上翻越而出，落在兵士当中，劈手夺了把强弓，拉成满月，直指对面昭华门下。萧盘云定睛一看，那是独孤航。这少年将军看起来不似平日那般冷淡了，面色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额头却满是汗珠，一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，剑尖直对敌军，又有些微微颤动，似乎激动之下气息难定。 萧盼云本身已经很是慌张，看着独孤航原本也是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更加是紧张的脑门直冒汗。他心中懊恼焦躁，便调转马头，用鞭子去抽打那几名不听军令的偏将。哪知那几人见萧定率领众将士如神奇般悄无声息从天而降的一幕，敬畏之余早已经失去了斗志，存了降意。适才萧盼云呵斥时，几人虽然没有反口发作，却是看出了彼此的心思。此刻趁着萧盼云接近，几人突然连成一条线，纵马往前，一举将他与亲兵隔开。更有一人抽出佩剑，在他惊慌之际突然将利刃刺入他胸间。护卫的兵士犹在措手不及之间，主帅已经落马而亡。前方正列阵的兵将听到后方轰闹，只觉得莫名其妙。待萧盼云的死讯传开，一时本有雏形的阵列顿时便散了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